看似花非花雾非雾，滔滔江水留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红尘笑，笑寂了，心太高，到不了。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忘不了你的好，看似花非花雾非雾，滔滔江水流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爱笑笑，就爱到仰天笑，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爱或恨都不要，仰天笑。